大家好，我是大白，欢迎收听《人间指南》第四期，如何正确的饮用可尔必斯。首先，挑选一只你喜欢的透明玻璃杯子，然后在里面填入冰块，填到填不下为止。这个时候打开你的浓缩可尔必斯原浆，我们推荐原味的，沿着冰块倒下去，倒到杯子高度的六分之一处左右。接下来打开气泡水，同样也是浇下去，浇满。最后拿两片薄荷叶子，放进去之前先在手里拧一下，这样可以更好的释放香气，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喝了。以上就是如何正确的饮用可尔必斯，我们下期再见。